第26天，兴趣爱好。伊万，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 弹吉他，听音乐，打篮球，摄影。你呢？ 我喜欢书法，画画，中国象棋。 这是我最近的书法作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好漂亮，这些汉字像一幅画一样。中国的书法家那么多，你最喜欢哪一位？ 我最喜欢王羲之，他是中国的书圣。 王羲之？ 我知道，他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，最著名的作品就是《兰亭集序》。 是呀，他的儿子王献之的书法也很好，人们称他们为二王。 隶书、行书、楷书、草书，你最擅长哪种书法？ 我最擅长行书，草书太难了，我不会写。 毛主席还是中国的现代草圣，对不对？ 对呀。 说到毛主席的书法，真的很难模仿，就像列宁的书法也很难模仿。 伊万，我可以看一下你在圣彼得堡拍的照片吗？ 没问题， 拍得真不错，效果真好，你可以开个人摄影展了。 哪里，还差得远呢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业余摄影家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只要坚持，我想你会成功的。 短语和词组：书法、画画、音乐、运动、摄影、写作。